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8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善现品第3-5。儿时善现复白佛言，所说菩萨摩诃萨者，何等名为菩萨具意？佛告善现：无具意是菩萨具意。何以故？善现：菩提不生，萨埵非有。具意于其中，理不可得过。无具意是菩萨具意。善现：譬如空中实无鸟迹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梦境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阳焰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光影想象变化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真如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法界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法性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色具意乃至实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眼处具意乃至意处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色处具意乃至法处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眼界具意乃至意界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色界具意乃至法界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眼识界具意乃至意识界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眼处具意乃至意处具意实无所有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：譬如幻事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具意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幻世，地界俱异，乃至十界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幻世，无明俱异，乃至老死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幻世，行内空俱异，乃至无性自性空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幻世，行思念住俱异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，应证等觉，色相俱异，乃至实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眼处相俱异，乃至意处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色处相俱异，乃至法处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眼界相俱异，乃至意界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色界相俱异，乃至法界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眼识界相俱异，乃至意识界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眼处相俱异，乃至意处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俱异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地界相俱异，乃至十界相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无明俱异，乃至老死俱异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俱异，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 善显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行内空相具义，乃至无性自性空相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，行四念住相具义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无为界中有为界具义，实无所有。有为界中无为界具义，亦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无生无灭，无作无为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所以者何？善显，譬如色乃至食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眼处乃至意处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色处乃至法处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眼界乃至意界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色界乃至法界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眼处乃至意处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义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显，譬如地界乃至十界无生无灭具义，乃至无染无净具义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

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我那只见者具意，毕竟境中实无所有，性非有故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日出现时，暗明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大劫尽时，诸行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如来应证等觉境界运中，犯戒具意，实无所有。静定运中，散乱具意，实无所有。净慧运中，愚痴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解脱运中，系缚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解脱智见运中，无解脱智见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善现，譬如日月三十三天，广说乃至色究竟天，诸光明中，佛光具意，实无所有。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菩萨具意亦复如是，实无所有。所以者何？善现，若菩提，若萨多，若菩萨，若菩萨具意，如是诸法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，无色，无见，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非实有中，无着无碍。应勤修学，应正觉知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一切法？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与一切法非实有中，无着无碍？应勤修学，应正觉知。佛告善现：一切法者，为善法，非善法，有记法，无记法，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有漏法，无漏法，有为法，无为法，共法，不共法，诸如是等名一切法。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非实有中，无着无碍，应勤修学，应正觉知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世间善法？佛告善现：世间善法者，为孝顺父母，供养沙门及婆罗门，敬事师长，若施性福业事，若戒性福业事，若共事病者，具行福业；若方便善巧，具行福业；若世间十善业道，若膨胀想，若浓烂想，若轻淤想，若易赤想，若破坏想，若浊淡想，若离散想，若骸骨想，若焚烧想，若世间色境虑、色无量、色无色定，若佛随念、法随念、僧随念、戒随念、舍随念、天随念、入出息随念、极境随念、 身随念，死随念，此等名为世间善法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非善法？佛告善现：非善法者，为害生命，若不予取，若欲邪行，若虚诳语，若粗恶语，若离间语，若杂秽语，若贪欲，若嗔恚，若邪见，若愤，若害，若嫉，若谦，诸如是等，名非善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有记法？佛告善现：一切善法及不善法，名有记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无记法？佛告善现：若无记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若无记四大种，若无记五根，若无记六处，若无记无色诸蕴界处，若无记意属，诸如是等，名无记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世间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世间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善业道、四定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十二缘起，诸如是等名世间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出世间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三十七菩提分法、三解脱门，若未知当知根，已知根具之根，若有寻有四三摩地，无寻有四三摩地，无寻无四三摩地，若明解脱，若念正知，若如理作意，若八解脱九次第定，若内空外空内外空，大空空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无散空本性空，相空一切法空，无性空无性自性空，若如来实力似无所谓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此等名为出世间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有漏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三界摄，若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若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诸如是等名有漏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无漏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广说乃至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诸如是等名无漏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有为法？佛告善现：若法有生住意灭，或三界摄，或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广说乃至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诸如是等名有为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无为法？佛告善现：若法无生住意灭，若贪嗔痴尽，若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 诸如是等名无为法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共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世间四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诸如是等名为共法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名为不共法？佛告善现：为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三解脱门，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诸如是等名不共法。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自相空法，不应执着，以一切法无分别故。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应以无二而为方便，如实觉知，以一切法皆无动故。善现当知，与一切法无二无动无分别无执着，是菩萨具意。一是故，无具意是菩萨具意。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何故菩萨名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：是诸菩萨于大有情众中，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大有情众？菩萨与众当为上首。佛告善现：若种姓地，若第八地，若欲留，若依来，若不还，若阿罗汉，若独觉，若初发心，辗转乃至不退转地，诸菩萨摩诃萨如是皆名大有情众。菩萨语中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为诸菩萨以法坚固金刚玉心，定不退坏，是故能与大有情中当为上首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何谓坚固金刚玉心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心，我今当披大功德铠，无边生死大旷野中，为诸有情破烦恼敌，我当普为一切有情枯竭无边生死大海，我当舍弃一切所有，为诸有情做大饶衣，我当平等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心无偏党，我当普令诸有情类由三乘路去涅槃城，我当虽以三乘即度一切有情，而常不见有一有情得涅槃者，我当绝了一切法性，无染无净，无生无灭，我当纯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我当勤学随入一切通达究竟微妙之门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一理趣门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二理趣门，我当通达一切法相多理趣门，无所执着，我当修学种种妙智，达诸法性，淫胜功德。善现，是为菩萨所发坚固金刚玉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生如是心，一切地狱旁生鬼界及人天中诸有情类所受苦恼 我当代受，令彼安乐。诸菩萨摩诃萨，生如是心，我为饶益一切有情故，经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，受大地狱种种众苦，无数方便教化，令得无余涅槃。如是次第，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为彼一一各经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，受大地狱种种众苦，一一各一无数方便教化，令得无余涅槃。作是事已，自种善根，复经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劫，圆满修，即菩提自量，然后方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善行，如是广大誓愿，一名菩萨所发坚固金刚玉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发起广大之心，由此心故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此中菩萨广大心者，为诸菩萨生如是心，我从初发大菩提心，乃至证得一切智智，定当不起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愤害、贱慢等心，亦定不起去求声闻独觉地心，是为菩萨广大之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应发起不轻动心，由此心故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此中何谓不轻动心？为诸菩萨生如是心，我当常依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习发起一切所修所作事业，而无骄慢，是为菩萨不轻动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次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与诸有情平等发起利乐之心，由此心故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此中菩萨利乐心者，为诸菩萨生如是心，我当决定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为作皈依周主舍宅，常不舍离，是为菩萨利乐之心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此心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复此善行，诸菩萨摩诃萨常勤精进爱法、乐法、心法、习法，由是因缘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此中法者，为一切法无差别性，是名为法。言爱法者，为与此法起欲希求。言乐法者，为与此法称赞功德。言心法者，为与此法欢喜信受。言习法者，为与此法乐多修习。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能如是爱乐心喜无差别法，而无执着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当为上首。 不辞善行。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则性空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能与大有情众，当为上首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广说乃至如来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能与大有情众，当为上首。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住金刚玉三摩地，乃至住无着、无为、无染、解脱、如虚空三摩地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能与大有情众，当为上首。善现，当知周菩萨摩诃萨安住此等微妙圣法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决定能与大有情众，当为上首。是故菩萨名摩诃萨。尔时具受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辩才乐说菩萨由是义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舍利子：随汝意说。舍利子言：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能为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我见、有情见，乃至知者见、见者见，令断常见、断见、有见、无见、运处界见、诸圣地见及缘起见，令断三十七菩提分法见、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见、成熟有情见、严净佛土见、菩萨见、如来见、菩提见、涅槃见、转法轮见，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为诸有情宣说永断此等见法，以如是意名摩诃萨。儿时善现，便问具受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为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宣说永断诸见法要，何因何缘由诸菩萨自有所得而为方便起运等见？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无方便善巧者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起运等见，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，决定不能为诸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宣说永断诸见法要。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有方便善巧者，能为有情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宣说永断诸见法要，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起运等诸见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辩才乐说菩萨由是义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善现：随汝意说。善现白言：以诸菩萨未欲证得一切之智，发菩提心、无等等心、不共生闻独觉等心，与如是心亦不执着，以如是意名摩诃萨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之智心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。求一切之智心亦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与如是心不应执着，是故菩萨名摩诃萨。 是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无等等心，不共声闻独觉等心？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，不见少法有生有灭，有增有减，有往有来，有染有净。若不见法有生有灭，有增有减，有往有来，有染有净，亦不见有声闻独觉菩萨等心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无等等心，不共声闻独觉等心。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心亦不执着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与如是心不应执着，则与声闻独觉等心亦不应执着，即与一切蕴处界等心，并思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心亦不应执着。何以故？如是诸心无心性故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一切心无心性故，不应执着，则蕴处界等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彼性，不应执着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言：若一切之智心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则诸迂腐一生声闻独觉等心亦应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。何以故？如是诸心皆本性空故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言：若如是心本性空故，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则蕴处界等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应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。何以故？蕴处界等皆本性空故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言：若心色等法无心色等性，故不应执着，则一切法皆应平等，都无差别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等无差别，云何如来说心色等有种种意？善现答言：此事如来随世俗说，非随圣意。舍利子言：若诸一生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心色等法皆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，则诸一生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应无差别。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言：若诸一生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无差别者，云何佛说凡圣大小有种种意？善现答言：此意如来以世俗说，不依圣意。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于所发起大菩提心无等等心，不共声闻独觉等心，不是不执，与蕴处界等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取无着，以如是意名摩诃萨。而时具寿满慈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辩才乐说菩萨由是意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满慈子：随汝意说。满慈子言：以诸菩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凯故，发去大乘故，成大乘故，名摩诃萨。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凯？ 满慈子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不为利乐少分有情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。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开。佛子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彼大功德开，利乐有情，不为分现，不作是念，我当拔济，而许有情，汝无余意，般涅盘界。而许有情，不令其入。我当拔济，而许有情，令住无上正等菩提。而许有情，不令其住。然诸菩萨摩诃萨，普为拔济一切有情，入无余意般涅盘界，即住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开。佛子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作如是念：我当自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令一切有情圆满。复作是念：我以六种波罗蜜多自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自修四念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亦令有情依此六种波罗蜜多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修四念住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不作是念：我以六种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入无余意般涅盘界，亦令有情依此六种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入无余意般涅盘界。舍利子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普为利乐一切有情，彼大功德开。故此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而修布施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与布施时，都无所吝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与布施时，不起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与布施时，信忍欲乐，修布施法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与布施时，精进勇猛，不舍家行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与布施时，一心去向一切之智，究竟利乐一切有情，不杂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是为净虑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与布施时，住如幻想，不得失者、受者、失物、失所得果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具披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开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而修境界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，独觉作意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修境界时，与诸所有都无牵吝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境界时，与诸声闻及独觉地尚不去求，况一生地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 大功德开。修境界时，与境界法信忍娱乐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境界时，精进勇猛，不舍家行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境界时，纯以大悲而为上首，尚不夹杂二乘作意，况一生心，是为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境界时，与一切法住如幻想，与境界行无事无得，达本性空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具辟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辟大功德开。复次，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而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杂声闻独觉作意，持此善根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修安忍时，未成安忍，与身命等无所恋着，是为布施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安忍时，不杂声闻及独觉等下列作意，是为境界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安忍时，与安忍法信忍娱乐，是为安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安忍时精进勇猛，不舍家行，是为精进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安忍时摄心一静，虽遇众苦而心不乱，是为净律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修安忍时住如幻想，为其佛法成熟有情，观诸法空，不执怨害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具辟六种波罗蜜多大功德开。若菩萨摩诃萨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与六波罗蜜多相无取无得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辟大功德开。卷第486。